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主人呢、啊、主人，您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呢？在老奴心中，您永远都是家族中的顶梁柱。少主，没错，这字迹是主人的。 我爸爸出身于昊天宗。前辈，我请求您告诉我这一切的真相。既然父亲出身于昊天宗，那他为什么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告诉我。 少主，我可怜的少主啊，这些年你受苦了。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不禁再次流淌出泪水。他完全能够想象，自幼没有母亲，六岁父亲又离开，这些年唐三过的是怎样孤苦无依的生活。想到这儿，他忍不住张开双臂将唐三揽入怀中。唐三此时的心情激荡万分，可却又不知所措。突如其来的信息完全扰乱了他的思绪，昊天宗这三个字带给了他太多的冲击。 少主，当年主人的事我不能告诉你，那是只属于主人一个人的秘密，连我也不能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只需要知道，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横的存在，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就已经足够了。我的荔枝一族原本就是属于昊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正是因为主人，我才选择脱离了昊天，重新在天斗城自立。主人既然已经重现，那么荔枝一族毫无疑问将归于主人麾下。现在主人虽然不在，但还有少主您，从现在开始，荔枝一族就是您的附庸。本族一共拥有青壮年魂师217名，皆可为少主效死。 听到这儿，唐三的眼睛有些模糊了。父亲走了快8年的时间，音讯全无，如果说唐三心中没有一丝的埋怨是不可能的，但此时唐三却突然感觉到了父亲的无奈。如果他真的是出身于昊天宗，还是泰坦所说的主人，却在圣魂村沦落了6年，当了6年的铁匠和醉鬼，这是何等的无奈和悲伤。联想起自己转世出生时父亲那声凄厉的惨叫，唐三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 前辈，我现在心里很乱，我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少主千万别再用前辈二字相称，老奴泰坦。 您是泰隆的爷爷，我和他又是同学，年纪比他还要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可是， 就算是我父亲在这里，也一定会同意我对您这样的称呼的。太爷爷，我必须要去见宁宗主，咱们就此别过。关于我身世的事，还请您代为保密，我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少主，您可一定要小心宁风致。当初主人就曾说过，七宝琉璃宗新任宗主宁风致是个有大才的人，七宝琉璃宗在他手中必定会发扬光大。您是属于昊天宗的，不论如何也不能加入七宝琉璃宗。 太爷爷，您放心吧，就算没有您今天说的话，我也没打算过要加入任何宗门，我不会为了权势而放弃自由。 听着唐三的话，泰坦不禁愣了一下，眼前一阵模糊。从唐三那平静淡定的话语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的唐昊。走出泰坦祖孙三人所在的房间，唐三接连深吸两口气，抹掉眼中的湿润，这才平复下心态，走进另一间会议室。宁风致坐在会议室的上首位，正悠然自在地喝着茶。在他身边，古斗罗古荣则是坐在那儿闭目养神。直到唐三走进会议室，古斗罗的双眼才睁开，毫不掩饰的锋芒从唐三身上扫过，似乎要将唐三的身体透视一遍似的。 宁荣荣乖巧地站在宁风致背后，向唐三吐了吐舌头。 您好，宁叔叔，让您久等了。 啊，没什么，坐吧。小三，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您是荣荣的父亲，当然可以。 看来我倒是沾了荣荣的光呢。我听荣荣说了你的事，再加上上次曾经见过你，以你现在的年纪所拥有的东西，我敢说就算是你父亲当年也未曾达到。坦白说，我这次来呢，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拉你入宗的，可惜啊，现在看来却事与愿违，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宁叔叔认识我父亲？ 自然是认识的，大陆最年轻的封号斗罗，恐怕在魂师界不知道的也没有多少。 流连于劣质卖酒之间，只靠打铁为生的父亲，竟然会是他们口中的封号斗罗吗？ 令尊失踪多年，不知现在何处啊？我们兄弟也已多年未见，如有机会，我定会亲自去拜访。 我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八年前他就已经消失了，八年的时间过去却音信全无。如果真如前辈所说，我父亲是昊天宗的人，那么或许他现在应该在昊天宗吧。 宁风致和古斗罗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惊异。宁风致的神色很快恢复了正常。 小三，我这次来本想招你入宗，给你最好的待遇，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叔叔对你所制作的暗器很有兴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这暗器的制作方法卖给我们？价格嘛，你可以任意开，叔叔绝不还价。 这不可能，暗器制作的方法我是不会卖的，但我答应过蓉蓉，可以将暗器卖给贵宗，锻造的程序可以交给你们，但最后的制作合成却必须要由我亲自来完成。一个是因为这些暗器的制作方法研究不易，我还不想卖，另一个也是因为想要交出能够制作这些暗器的工匠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我还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来修炼，没工夫去做这些事啊。 没想到唐三会拒绝得如此坚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暗器总有损坏和消耗的时候，如果真的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以后七宝琉璃宗在这方面岂不是要一直依靠这个孩子了吗？ 不知道宁叔叔想要哪些暗器？ 蓉蓉身上的暗器我们都看过了，就按照她身上的装备那样，我要500套，每一套我出10000金魂币的价格，你看如何呀？ 价格没问题，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在这全套暗器中不包括蓉蓉右手上的飞天神爪，我可以把它换成另一件无声袖剑，其他的都不变。因为飞天神爪并不是暗器，攻击性虽有，但重要的却是辅助，而且飞天神爪的材质很难加工，普通工匠难以完成。 哦， 宁风致并没有看到宁荣荣施展飞天神爪，此时听唐三说才知道女儿手上竟然还有一样东西。不过他对之前宁荣荣身上所施展的暗器已经极为满意，当下微笑点头。 好，就按你说的，另外我再额外支付给你100万金魂币，作为你送给荣荣那株绮罗郁金香的报答。同时我也想问问你，那绮罗郁金香你还有没有啊？如果还有的话，不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换取。 绮罗郁金香作为仙品药草，当世恐怕只有那一株，所有的仙品都不会重复存在于一个地方，或许大陆其他所在还有吧，可就不是我能找到的了。蓉蓉的那株是我送给她的，怎么能要叔叔的回报呢？500万金魂币足矣。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这中间各种零件的制作过程就要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听蓉蓉说贵宗拥有专门的铁匠铺，这应该并不难，同时由贵宗自己的铁匠铺来打造零件，将来补给暗器中的各种配件也容易得多，尤其是弩箭与钢针之类。 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摸出了一叠图纸，仔细看了看之后递给了宁风致。 无声袖剑、跺脚弩与削尖飞刃可以制作双份零件。 小子，你很会做生意呀、啊、连零件制作都不管，你这500万金魂币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哎，古叔， 如果宁叔叔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您可以降低，之前的价格也是您提出来的，我没意见。 啊，降低就不用了，就按照之前所说的吧。虽然我并不是什么金口玉言，但七宝琉璃宗的信用还是有的。 那就这样吧，宁叔叔，刚才多谢您的帮助。如果没什么事，我想回去休息了。关于暗器的事，请你们没打造好100套暗器的零件就送到这里来，我组装完毕后再交给你们。各种暗器上的消耗品就需要你们自行打造了。 宁风致并没有多留唐三，亲自起身将他送出了会议室，同时将一张金灿灿的卡片塞到了唐三手中。宁风致没有说里面有多少钱，只是告诉唐三这算是定金，余款等暗器组装结束之后再付。看着唐三走了出去，古荣忍不住眉头大皱。 哎，风致，你怎么就这么大意了？虽然我们七宝琉璃宗有钱，那也不是这么个花法吧。 古叔不必着急，唐三给的这图纸极为详细，不但标注了需要使用什么材料，还将每一个零件的铸造方法都详细标明，而且并没有打乱顺序，所有零件都是按照暗器本身进行归类的。我们七宝琉璃宗也不乏能工巧匠，难道就不能组装吗？在我看来，500万金魂币买这整套暗器的制作图纸并不贵。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这些暗器图纸，您认为这500万金魂币能够换那一株绮罗郁金香仙品药草吗？ 这如果是这么算，那似乎怎么都不亏啊。 爸，骨头爷爷，你们怎么好像在算计我三哥？ 傻丫头，这不叫算计。爸爸身为七宝琉璃宗的宗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要为宗门考虑。好了，你也先回去吧，继续在学院中好好修炼。 宁荣荣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求助地看向了古斗罗，但这次古斗罗却并没有帮他，只是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走。宁荣荣也离开了会议室。 凤芝，你对那小子怎么看？他真的是唐昊的儿子？ 应该不会错，昊天宗的昊天锤不可能被模仿。据我所知，最近这些年以来，昊天宗并没有什么直系弟子离开宗门，整体十分低调，只有当初唐昊失踪。更何况这孩子也承认了他父亲的名字叫唐昊，看他的年龄也相差不多。真没想到啊，唐昊就是离开了昊天宗，也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